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胜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孔李子話 ：Oh no！ 唔好，我哋正經啲。 下一半卡， 頂啊！我唔識講喎，我咁樣講我唔識講啊！ 媽咁樣咯，咪 學 high 咗 咯。算啦 ，Hello。 OK， 歡迎翻嚟收聽《勝在有心人》，我係阿藍 貓。 清蓝猫清 好难啊 难得过你笑啊 好难啊刚才呢欢迎回来收听呢那个巴呢是特别细的湿湿佢 啊救命啊我会啦 点啊今天讲什么好啊今天 今日嗱，讲翻我哋个节目名称啊， 胜在有心人， 没错啦， 就系个名。 我想讲一样嘢咯，其实胜即系好诱人哋，即系点讲，好诱惑人啦。咁讲开胜，咁其实有阵时即系可能最接触得呢一行多嘅，咁好明显系。 正工作者 啦， 呢一行多， 唔系对唔住，最接触呢一样嘢多系即系啲姐仔啦， 真系。 咁但系其实姐仔嘅心态即系好多人都会讲，或者好多人都会知。咁譬如可能嫖，即系嗰啲 嫖客， 系咯，即系可能嗰啲男人亦都好多人都会讲。咁但系其实即系阿蓝其实住过呢一啲咁样嘅红灯区嘅地方噶嘛， 系啊。 咁啊住嗰个隔篱，咁调翻转我又想问啦。即是你住隔离其实你应该睇到好多嘢。 哇多。 即是那几年你是。 多姿多彩啊你就。 多姿多彩。 即是我想我出去这样住一住接触过他们之后即是个人会是老了个心态上老了。 一定的啦。 即是真的老了好多的会是。 即是其实你是怎样老了化先即是可能嗱你应该。 什么都睇到化晒啊。 调返转咁讲啊嗱咁。我哋用一個第三者嘅角色去評，即係講翻， 係咯， 即係呢一樣嘢啊！ 即係嗰陣就，喂，嗰陣你啱啱搬入去嘅時候，其實心驚膽跳嘅，因為嗱，你知道嗰啲紅燈區啊、黃色招牌啦、啊，上樓噶嘛，大家都係用埋同一條樓梯，咁但係同一條樓梯出面咧就會乜乜乜指啊、乜乜乜別墅咁樣噶嘛， 或者唔係跟住之後講， 又或者有一個水管， 光管噶嘛， 唔係嗰陣仲未我係睇住旺角嗰一個區，跟住俾人俾一個叫做苗咩咩咩火咩咩行動，唔記得咗啦嗰個名。跟住之後先至轉光管，我係睇住呢一個時代嘅模式去轉變嘅。 嚇、啊！即 係 由指壓啊咩？ 係啦，由下邊大大個牌寫住 大波少婦啊， 係啦，百威350咁樣，馬拉288咁樣嗰啲，我係睇住即係呢啲牌咧，就 變成熒光牌咁樣，一熒光紙 啊，唔係熒燈嚟嘅， 燈管光管。 我知啊，依家轉曬就呢啲啊嘛。 熒光紙卡紙咧，點解會轉卡紙咧？因為佢會收你嗰啲牌， 限制咗啊， 收咗你嗰啲牌，嗰啲牌咧其實都幾貴一個嘅， 即係有埋價目。 你一個禮拜可能你俾人你啱啱俾人你擺完做個新嘅，跟住兜嘅又俾人掃。其實呢啲掃呢啲牌咧，唔需要報紙賣噶。可能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咧，就會每一日都會有一啲馬夫喺下邊啊，會睇水噶嘛。喂有人即 係又收牌啦， 會又講一啲即係暗號啦。 我哋 cat 頭羅俾人收錯啦。 喂咁樣，跟住就會即係板板聲就收曬啲招牌翻上去噶啦，已經。咁啊嗰陣你尷尬在咩咧？你一個女仔，咁啊你行埋嗰條樓梯，不論啲嫖客又好，又行嗰條樓梯，啲姐姐仔又係行嗰條樓梯，因為俄羅斯人咧嗰啲又係行嗰條樓梯，即係總之即係全部所有人都係行緊嗰條樓梯啦。 我想問有冇黑人㗎？ 你講啲 嫖客定係 冇 啊？ 工作者 冇啊冇，我未見過。 唔係因為 過往嗰幾年都未見過。 其實黑人嗰啲皮膚係 red 嘅 red 噶嘛。 其實就通常都是俄羅斯咯。 做黑人幾好啊，有黑頭都不知真 係。好難啊呢、這個歌。 都皮膚麻滑啦，真係點樣都 化咗妝都唔知嗰都係佢一樣嘢係咪先？你搭所有嘢落去都係擰，誒擰咗即係你要化妝啦。 你今日淨係可以搽修篤水咪得咯 ？OK 啦， 係咯， 即係搽 BB 油嗰個， 完全冇 擰一擰， 冇見過黑人啊！見得最多其實都係講緊係可能就係、北妹啊， 大陸 啦，係啦，又或者可能就係馬拉妹咯， 馬拉都多啊， 馬拉其實 即係馬拉妹就唔係馬來西亞， 係咯，我想問 係咩？係我唔記得咗嗰個地方叫咩名啦，馬來西亞唔一樣噶，因為。馬來西亞其實貴啲㗎，比北妹仲要貴㗎 ，OK？ 係 咯， 嗰啲叫波妹，係啦，波妹。 即係馬來西亞就其實係波妹。 波妹就馬來西亞。係 啦，佢 係吉隆坡添啊。 佢會貴啲嘅，佢會係。 佢係新加坡啫 喎。但係馬拉妹就平啲咯，佢哋嗰個即係拆 嗰個價錢。咁馬拉即係邊個？老 K 咧，嗱我俾你諗，俾你諗， 係啊， 一路 講 一路諗 啦， 一路講一路諗。 咁我見得最多就係呢一啲。 一定 係 大陸㗎啦。 係。咁 何地啊？ 都見得 台灣咪年紀比較大咧都 啊唔係喎，我見過有啲咧係未夠稱嘅喎， 係問 你 借 身份證嘅啫喎 嚇，問你借 問人借啊，問其他人借身份證，好明顯佢係唔夠稱，一個學生嚟嘅，上嚟介紹啊，喂學生妹啊，即係咁樣嘅，好明顯係咁。你私底下問佢幾多歲嘅時候，可能佢講緊係讀緊即係 form four 啊咁上緊， 即 係 十五六歲 啦， 即係十五六歲㗎。 係啦，咁你會問佢，咦？點解即個樣幾市正㗎？ 咁一定啦， 係啊， 唔係應該話佢咁樣會出到嚟做，其實某程度上嗰啲， 但係佢蠢啦，唔應該企呢啲鐘啦，應該去高中啊嘛。有 咁啊， 即係你問佢點解你會做呢一啲嘢啊？咁樣同佢傾偈嘅時候，即係你佢都會話冇去玩咯，純粹係因為想去揾錢去玩。 哦，即係揾錢， 係啦。咁有啲咧就好得意喎，有啲係俾人哋呃嘅， 有 有即係佢哋一啲所謂係啊，有啲所以即係佢 咁佢嘅年份都唔係近排嘅。 講緊係幾年前咯， 幾年前 啦，大概四年前到啦。 即係零三零四嗰啲時間。 係啦係啦，咁有啲就可能真係入咗幾啲教啊。 嚇！ 入教㗎，咁佢哋係將佢哋自己即係呢啲咁嘅 奉獻啊， 全部奉獻曬出嚟嘅皮膚錢，全部奉獻曬，仲要即係廿四小時 on duty 喎，佢哋嗰啲女 冇收入㗎喎，只不過佢 冇㗎，但係我係見到佢哋係點樣咧，企喺度化妝，做完個客企喺度化妝，佢瞓著咗㗎，係中緊㗎，跟住又喂，即係你叫佢嘅時候，佢又會上翻，跟住畫埋咗下半 part 嘅唇咯。咁啊，跟住就走噶咯喎。咁有啲就 喂，你講奉獻嗰啲女啊？ 係啊，佢將所有嘅錢其實係拎曬出嚟。 嗯， 需要嗰啲姑爺仔。 唔係，其實我哋點解開呢個 topic？ 其實我哋即係想講翻，其實有陣時咧，我又好唔點講啊。嗱，有啲女士咧，就其實好唔中意嗰啲性工作者。 嗯， 即係其實係敵視佢哋，真係敵視佢哋嘅。但係我覺得唔需要咯，因為其實喂人哋好慘喎，啲皮肉錢易揾㗎。 即係嗱，你話你啲僆妹仔啊，或者你自己心態，你係諗住真係自己出嚟蒲去做呢啲嘢，你做呢啲嘢人哋嘅事啦，我都會覺得。 唔係，即係我覺得呢啲係你自己選擇。係 啦，其實有好多都係我見到有啲係即係國內啦，嗰啲北妹啊嗰啲咧，其實係有家室嘅，有仔女嘅，老公。是叫佢落嚟， 佢系吓 養家，因為 老公叫佢落嚟 養家，真係要養家。有啲係讀完大學噶啦，已經係即係你會見好多。你同佢傾傾下偈嘅時候，你問佢喂，其實你喺邊度住啊？你即係屋企喺邊啊？咁樣佢會同你講。 咁我又覺得調翻轉，其實可能香港嘅性工作者咧，調翻轉佢係有組織可以去支持到佢哋。但係其實可能譬如可能你住過喺隔離，你先知道其實可能有其他即係北方啊，即係喺大陸落嚟嗰啲，佢哋嘅嘢更加係即係不足為外人道咯。 好啊，你聽啦，我直頭見過一個女仔咧，係俾人哋困咗落嚟。嗰、那個 moment 其實你幾心噏嘅，但即係點解嗱？我點解可以見到咁多咧？我雖然住，因為我係即係真係住隔離，而且就同嗰個中房 嚇， 嗰個係一個 即係都上咗年紀嘅一個女士啦，已經係 即係四五十歲啦。 係啦，咁佢當我係一個靚妹仔咁樣。 咁你係靚妹。 係啦，咁即係阿女咁樣，咁我即係得閒可能煮飯，咁大家都係用緊嗰個 OK， 即係嗰個位置煮嘢食咁樣。即係煮飯嘅時候，佢又會叫下你啊，煲下湯啊咁樣，就熟咗。咁熟咗嘅時候咧，就即係可能就我就會少過隔離。 系啦，吹下水啊嘛。 但嗰陣咧，其實我嘅歐陸咧，係講緊係比較男仔嘅。 咁其實， 所以好多人都以為我係一個仔嚟嘅。 咁我又想問你，係因為你住咗喺嗰啲地方，所以你嘅歐陸似仔，即係你特登啊？定係其實冇個我中意啫嘛？ 都唔係嘅，嗰期我即係成日即係打波啊，都比較男性化啲嘅、即係我講緊個頭 OK， 係好短，係差唔多係、 即係總之人哋會覺得你係似仔啦。 係根本上已經係，因為我試過俾女鬥啊，你知唔知啊？迎面咧， 俾女鬥你下身。 係啊，迎面 點解佢有冇問你冇嘅咁？ 兩嘢啊！ 因為我著牛仔褲，咁嗰陣仲係興緊一啲好 hip hop。即係好 好 板仔嘅，咁我著條板仔褲，咁頂你就個歐陸已經係好男仔啦。 女仔係 外國人嚟嘅、即係講緊可能係馬拉妹嚟㗎啦，已經係。 咁啊，性工作者嚟嘅。 係啦，咁我就 諗到馬拉即係邊度嘢？ 我未諗到，我仲未諗，即係我仲未諗到。比較嫩黑嘅啲皮膚，即係點講咧？係。你一定要同佢講英文嘅馬拉妹係，咁啊啱啱我 印尼 又唔係印尼，唔係印尼。 好得，你繼續講 下你嗰個。咁我想唔係， 你講緊你男性化先。 係啦，我好男性化，咁我俾人鬥，我想佢落，咁我喺呢個 moment。Eye contact， 因為有兩個嘅前後腳，應該啱啱俾人哋揀完咁樣嗰啲，或者出鐘咁樣啦。咁啊，跟住望一望我笑，跟住然之後咧，咁好明顯嗰條樓梯有幾闊啫。 係啊係啊。 咁我咪梗係行埋一二邊啦。咁但係咧，佢伸隻手行埋嚟鬥一鬥我個褲囊咯。 係 啊。 咁你 跟住之後望一望佢，佢又對住個即係回眸一笑咯。 佢因為唔係佢冇得出鐘下，要引誘下你 啊！完全唔知啊！即係嗰陣其實好多人誤會我係男仔。包括是什么呢，查牌的时候有些差人上到去啦。那我即可能我那个 moment 我踏入了那个范围里面的，其实他都会叫我拎身份证。那我但是除了会隔离，我怎会带身份证呢？那在这个 moment 呢，那个中房的即是那个婶婶呢，他就说、这个我的仔来的。这样讲他就是信的。哎呀，你个仔这么小个，不要真係帶佢上嚟， 呃得下人啊！ 好呃得人啊！嗰陣係極度呃得人， 咁就冇查你㗎啦。 冇啊，因為即係當即係當我係佢個仔咯，咁樣。咁啊， 咁同埋男仔喺嗰度就好啲嘅。 男仔喺嗰度 即係少即係咯，男仔喺嗰度好啲，即係起碼女士就一定會睇下你夠唔夠稱啊，係咪香港人啊，即係有冇身份證啊咁嗰啲，所以男士就會好啲。 係啊係啊，即係加上嗰陣好 young 啦，個樣好 young。 咁譬如可能調翻轉咁樣講啊，你喺嗰度你見到啲乜嘢？即係可能 即 係因為其實香港嘅性工作者有人同佢，即係有人同佢發言，即係有人。即係有直頭有團體有組織會同佢企出嚟同佢講，咁但係譬如有一部分可能大陸落嚟嗰啲，其實佢一定係短時間㗎啦。 講緊可能係兩個禮拜或者係個零月嘅事嘅啫， 即係佢可能 就短證，即係我可能申請三個月，但係我要經常性要來回咁樣咯。 三個月點樣來回啊？多次出入啊？ 即係佢 stay 喺香港幾耐先可以最長？ 通常都會係三個月。有啲係一個月嘅，有啲係兩個禮拜。 即係佢係攞雙程證嚟啦。 睇下佢可以攞到啲咩證嘅，其實就係。 咁啊 係， 即係但係啲證都幾複雜㗎。 咁啊，咁嗰次我就見到就係逼良為娼，我估唔到喺呢個時代都仲仍然有咯。 點樣逼良為娼？ 咁啱我啱啱喺度，咁啊嗰個女上到嚟啦，咁啊佢好明顯係好唔願意入房，個客就要咗佢，佢唔願意入房。咁啊，到咁上下大概五分鐘到啦。你入咗房三十分鐘啫嘛，係咪先？即係三十分鐘。 嗰啲叫咩啊？ 一 Q 三百五嘅時候就嗰、那個 其實三十分鐘嘅啫。 三十分鐘裏面你要完成，或者係四十五分鐘啦咁樣，係咯。咁啊，跟住 喂，但係唔係計一 Q 嘅咩？ 咁當然你三十分鐘入到去五分鐘或者三分鐘出咗嘢嘅話，你就出嚟㗎啦。 喂，咁但係可能佢成粒鐘咧都唔 加 Q 咯。 哦，即 佢會到 即係唔係我嘅意思係話嗰個房租就係計半個鐘，但係女就一 Q 計嘅係嘛？ 唔係 嚇 嗱，譬如咁樣啦，即係三百五蚊 就是 for 你 有個不會咁樣啦，咁係個三十分鐘裏面 要完事， 三十分鐘裏面你要完事。 喂，乜咁嘅咧？ 五分鐘完咗， 咁你 咪走 啦，條女就走噶啦。 即係一招就又係半個鐘咁樣，係相對嘅。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你 over 咗三十分鐘，你都冇完事嘅話，就有自動有人敲門。先生 起鐘 啦，係啊，加唔加鐘？你話加鐘咪 double 咯，即係$700咯，咪變曬，即係咁樣啫嘛。咁你入去五分鐘，基本上就應該可能除緊衫。除咗衫可能做紧嘢噶啦，已经或者冲紧凉。咁五分钟嘅， 哇！如果嗰条马佬冲凉冲半粒钟，好卵大镬，冲咗嚟先过去。 唔系，即系得噶。其实有好多都可能唔冲凉噶，已经系。咁但系嗰次就见到，忽然间条女系开门冲出嚟，冇着衫喎，想冲落楼喎。你知唔知冲落楼系一件 好严重嘅事啦？ 系啊，因为一丝不挂真系，我乌咗嘴啊！你知唔知啊？我冇问。咁佢即系佢呢个，即系当然有人拦住佢啦，就咩事啊？咁样你唔可以咁样噶，我唔想做呢一啲嘢啊！你我要走啊！我唔想做，唔想做，即系 喂，有冇俾人打啊？咁啊？ 呢个就。應該都唔會嘅，因為之後你真係聽翻，咁都冇話佢即係受到啲皮肉之苦，即係只不過可能通常就可能就係分途佢哋咯， 即係不停咁， 可能係啦，不停分， 即係思想改造佢。 錢啊，你就俾咗落嚟啦，你又搞咗咁多嘢落嚟啦，咁你梗係揾翻啲錢翻上去 啦。喂，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冇可能逼良為出，喂，你直頭落嚟香港，咁人哋可以呃你啲咩？即係點樣呃你 嚟香港打工？但是錢不過你的手，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可以中間裡面即是有些經手人的嘛，你明白即是我介紹個 friend 去做事這樣，那我就喂有個地方喂去香港做事啊，咁樣啊都 可以搵到幾錢喎，咁樣啊， 即係大概 係啦，落到嚟嘅時候接洽嘅時候先至發現，咦點解咁樣嘅？即係會係有嘅，我都見過咯，即係嗰下嘅時候，唉乜？仲有嘅咩？呢個世界上，你係估唔到嘅，你嘅呢啲嘢。 咁其實嗰啲即係可能唔好講話嗰啲係逼良為娼嗰啲啦。咁再講翻就係話，可能有啲自愿落嚟嘅，其實調翻轉佢哋，即係可能三佢哋幾多錢啊？即係不辜咁。 嗱嗰陣咧就係$350啦，$100咧就拆咗個房租，咁實收個女係$250噶嘛。咁但係$250裏邊講緊嘅可能就係有$80，可能要係俾嗰個雞頭。$50或者係即係總之 around 咧都要$50咁樣俾個馬夫即係帶佢嗰個啦。 哇！咁咪得翻$70。 係啦，係啊，每一個客 我有冇計錯數啊？ 每一個客其實可能就係得幾十蚊嘅咋，得幾十蚊嘅咋。咁其實有你會見到好多女咧係咩咧？一出完鐘之後，第一時間拎張波飛出嚟喺後邊咧，其實係不停醒嗰啲即係畫緊個符號咯，寫一個定字 OK， 接咗幾多個客咯。咁。講緊一個月嘅，即一個月啦。如果佢 period 冇嚟啊，因為 點會 有啲咧又打咗針先嚟香港，有啲 嚟咗先至 打咗針嚟香港， 即打 後啊，壓後。又或者可能真係唔好彩嚟嘅時候咧，佢會買一啲海綿體咧塞入去咯。係啊，真係咁樣噶。咁但係佢哋揾嘅錢，我又唔覺得特別多。 幾廿蚊個喎，幾廿蚊個啫喎。 而家諗翻佢哋可能喺大陸鄉下，講緊係可能得幾百蚊一個月嘅啫喎。 係係， 以前就係，而家就飛升得好犀利。 咁而家即係嗰陣聽佢哋講咧，可能即係一個月揾到即係$10,000鬆啲啊，咁上緊㗎咋。咁佢哋又會不停嘅，即係真係買好多嘢翻去鄉下咯。 買洗頭水啊？ 但唔係買金器啊，買電話啊呢啲。 喂，$10,000買到幾多金啊？ 香港比大陸都會平嘅，幾年前。 幾年前都去到$4,000+兩啦。 咁啊，我唔知佢哋啦，盡買咯。咁我亦都見到好多就係不停會有都好熟面口嘅人翻嚟咯，走咗。 啊，即係隔一個禮拜再攞個證又再落嚟。 唔係，可能佢到期㗎啦，個證真係走咗。咁亞灣一個月之後你又見到佢。第一次可能唔願意，第二次係佢自己要求落嚟嘅。 哦，即係第一次可能係被 唔願意咯。即係你始終第一次接觸嘅時候，你梗係唔願意啦，係嘛？即係就算 你有心理準備㗎嘛，即係你咪逼良為娼嗰啲人嚟㗎，即係唔係嗰個唔係被逼者啊？ 係啊， 即係佢。 佢知道落嚟做啲乜嘢噶嘛？ 係、嗯、啊，係咯。咁但係你背負住嗰啲嘢噶嘛？你會，你明唔明啊？中國即係可能你係一個女性嘅時候，你一定有個枷鎖喺度。 我唔覺噶咯喎，而家 中國大陸咧，而家係開放，不過開放做愛啫，性嘅嘢，但係唔開放去講，亦都冇一啲好正確嘅嘢。我試過喺大陸聽到一啲好隱喻嘅説話咧，哇！點解一個靚妹嘅口裏邊出㗎？即係我諗佢應該14、15歲咁，我上網吧啦，咁啊忽然間咁樣電話響啦，同人哋講電話啦，咁佢就話：哇，邊個諗住溝佢喎？咁樣屌佢個閪都唔知係咪揾咗石灰定即係嗰啲即係嗰啲咩？係啦，唔肯俾人屌，哇！即係成句 OK 係咁樣出街嘅，係 fluent 啊！ 係啦，我喺後邊，我心唔係啊嘛，咁樣講嘢女仔。講女仔，仲要講埋曬啲咁嘅嘢，你唔覺得好隱喻咩？你對住男仔講，我自己聽落去好隱喻嘅，其實係。 嚇、啊！咁佢都係講啫，即係佢哋其實我覺得我想講，其實佢哋好開放地去做噶啦，已經。 開放地去做，但係佢有個家庭，即係好多都係有家庭噶啦。 即係直頭係 有家人啊，有細路仔噶啦，已經係你見唔少咯嗰啲真的。 但係即係頭先你話啊嘛，其實個老公嗌佢落嚟做啊嘛。 係噶。 哇，咁都 冇錢，你又爭人哋錢，講緊可能爭緊人哋萬幾二萬蚊，你明唔明白啊？ 即係其實 佢大陸好多啊。 係啊， 即係喂要咁樣翻身啊？ 冇辦法咯，你又要還錢，你又要食咧。 嚇。 係咯，咁 你唔食個 細 都要食。 咁個男嘅唔使出去做嘢㗎。 這個很難說的，啊，香港呢那些陀地，啊，有很多出來做呢都是因為養狼狗而已。狼狗的意思就是什麼？養仔，那條仔可能是什麼呢？就是那個馬夫，你明白嗎？ 喂 養回轉頭的， 喂我知道，啊，這個 那就是咯， 這個我怎樣說，我認識以前認識過馬夫咯，他是，即是推女兒去做，但我又不明白為什麼女兒肯我，我又沒有問過他， 那些姑爺仔是不是真的 溝 女真 係 有一手， 啊，但 係我 覺得啲姑爺仔特別靚仔，唔覺真係。 喂，我都覺得，我都覺得， 但係佢哋又真係氹到啲女嘅喎。 但喂，仲要唔係氹到條女，即係唔出奇，即係你可能呃到佢做你女朋友， 氹到佢出嚟做， 氹到佢出係啊，氹到佢出嚟做嗰一定緊要。 即係呢啲真係，係咪要學習咧咁樣？喂，起碼我學咗，我知道你係用咩手段，用咩方法先啦，啊。 佢係迷曬㗎，唔係啊，其實係迷曬㗎咯喎，條女係 傻添啦，啊！你特登撲心撲命出嚟做呢啲咁嘅嘢，就係，是，貼仔，條仔真係翹埋身。 唔係條仔，仲要係叫你出去做嗰，那個咯。 係，仲要係帶你嗰，那個，我自己仲有錢拆喎，你唔好忘記。 但係個問題好明顯，你即係做完呢一樣嘢，條仔係唔會要你㗎喎。 一定㗎。 是不是即是我覺得你好像 有幾多個真的會是有個開科結果真的好的結果才得 的。我不會覺得有咯。 我 不會 覺得多咯。 喂條仔喜歡你不會推你出去做啦是吧 是的。 都不想你被人碰啦。 其實那些女仔都是自己呃自己而已，就是想你這樣可以留得住他們。 不是啊，如果他是愛你的他不會想你被人碰咯。 喂但是那些女給我的那個感覺又或者各樣那樣都是靚妹那些。都有剔嘢嘅， 靚到幾靚？ 個個都有剔嘢，我啱啱夠稱， 可能都會 即係十八， 啱啱夠稱嘅就都係 即係16啊， 18夠稱，夠稱噶啦，夠稱噶啦，已經18歲噶啦，你講樣好 old 啊， 唔係喂，繼續啦， 即係又剔開嘢噶啦，已經係好迷啊！你見到你個樣咧又瘦喎，皮包骨咁樣，那個反應就係同埋好串噶。 串柒柒噶嘛？ 啲客户出嚟投訴嘅時候，頂你咪唔好要咯，你又要做咁，即係會夾翻佢哋咯。 嗯， 係噶。 但係發生啲咩事喺入邊？即係你有接觸過啲性工作者，咁你亦都有接觸嗰啲嫖客噶啦。 係啊 係。咁佢哋咧，佢哋會係因為咩事咁樣咧？ 即係嫖客嘅心態就好奇怪。 我哋轉頭翻嚟講啦，咁。 好， 嗯。 干爷妹， 系 yes sir。 喺嚟紧呢五集，我要用尽千方百计话俾全世界知，我系一个真正嘅才子啊！ 唉，算得啦，嚟紧呢三集，我会技术性激到话俾你听，你并唔系一个才子，我先系真正嘅才女。 你话？ 系啊，我话噶，我话逢星期一晚嚟 mobileradio.hk 听交换日记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热啦！ 喂，我覺得係咁樣睇。 但係頭先嗰個方面咧，我覺得 唔係你諗清楚，如果用嗰個話嚟睇法咧， 你聽我都話係我啱啊， 唔係啊。 傾偈啫，唔使拗到面紅耳赤嘅。 嚟 mobileradio.hk 聽風花雪月啦。 Welcome back. I'll be back. 好啦，第二 part 啦。咁頭先講啦，即係其實你接觸好多。咁譬如嫖客嘅心態啦，即譬如可能大陸落嚟嗰啲人心態啦，咁但係嫖客心態係點？ 嫖客心態咧，有啲人咧就係、食快餐咯，趕頭趕命，即係收到工咧就又唔即係同老婆講開 O T 啊，咁啊跟住之後 O 兩個鐘噶嘛， 係啦，咁啊跟住之後上到嚟嗱臨是但。講咗要求大波咁樣就大波咁樣全部上曬嚟，咁樣上曬嚟就自己咁樣揀，揀完之後第一時間入房，咁啊板板聲咁樣，真係半個鐘頭你又會見到你走咗噶啦，係快餐類型。 好趕喎，真係。 係，因為即係點解你會知道佢有老婆呢？因為佢會俾相我睇。這個老婆 喂，不型 喎、啊，搞笑啊！ 係啊，這個我老婆嚟嘅，這個我對即係小朋友啊嗰啲有嘅喎、啊，即係。熟到係呢個地步噶啦，嗰陣已經係 定期上嚟啊！但你有冇話你有老婆啊？點解要上嚟呢？ 梗係唔會問啦， 唔 會問。 啊、你喺度做咩啊？ 即 係搞爛， 係咪先？佢哋開得呢啲場，咁有啲可能就係後生仔嘅，飲醉酒。夜晚嗰段時間 冇地方瞓， 順便瞓下又還了都俾錢咁，不如 揾條女咁。係啦，其實佢哋係即係想出夜。個心態純粹想出嘢， 喂，有乜走難出啲噶嘛？唔係咩？ 所以咪耐啲咯。 哦，要加鐘啊？ 係啦，唔係揾一個係45分鐘嘅咯。 哦，有分㗎有。 有45分鐘咪貴些少咯，貴幾廿蚊啫都係。 哦。 係啦，即係貴。 即係400蚊。 唔係380啫。 嚇！即係差30蚊㗎咋？ 係啊。 哇！30蚊三個字抵喎。 係啊。咁但係啲女可能差啲，因為唔係每個都會骨鐘啊嘛。呢啲叫骨鐘咯，唔係所有女都係骨鐘咯。而家就唔知啊。 知。 咁啊。有一啲就啊、哦，我見過有個男人係著裙嘅喎、 啊。上嚟嫖。 係啊，上嚟揾女咯。 唔係佢淨係著裙定成個 歐？成個碌話俾你聽。 佢一個逆服癖嘅男人嚟嘅咯喎。 長頭髮㗎，我如果我喺街度見到佢，我覺得佢其實係人妖咁樣咯，那個感覺係。 喂、啊，咁佢揾。揾個女女係點咧？吉佢啊！ 係啊，吉佢咯。 嚇、 啊！即係我嘅感覺可能就係佢釣唔到仔。跟住走上嚟揾女，我嗰一刻嘅感覺係咁嘅。 帶埋會唔會帶埋玩具上嚟要條女吉佢咧？ 唔知喎，佢哋閂埋門做啲咩？唔會，我哋 都唔會知啊。 除非你要問翻條女啫。頭先嗰個係咪仔嚟㗎？係啊，咁樣咯。 係 啊， 咁係佢先知嘅。 有啲就係咩咧？老婆一家大細移咗民，自己喺香港，咁啊上嚟 孤獨係 啦。可能吹水多咗上嚟啊！我見到啲人咩咧，後生仔嚟嘅，係 點後生法先？ 由3-4歲，即係青年啦。OK， 佢上到嚟可能第一次有同呢個女做過，跟住之後咧，再每一次上嚟淨係要嗰條女啫。咁頂之後咧就係咩咧？買曬一啲禮物啦，買衫啊， 20多歲啊，3-4嗰啲。 係啦。唔係鍾情咗一個女仔啊！佢係鍾情咗一個女仔，話佢好似佢以前嘅女朋友，買咗好多，即係佢話喂你鍾意咩咩明星啊，買曬佢鍾意嗰啲明星嘅過往嘅 CD 喎，嗰陣嘅係1000多銀咯嗰沓嘢，咁跟住之後又買衫俾佢，我誒點解你咁醒嘅？你買咗件衫冇啊？咁佢擰住面，咁佢可能狗仔式嘅時候讀過去啦，其實係我走上嚟買衫俾佢送禮物啊，有啲係特登掹條女出街咯。咁你媽條女出街嘅可能 好昂貴喎、啊，300蚊30分鐘喎、 啊，250啫，因為你扣咗房錢啊嘛，咪、就係250，可能係啊，佢掉幾千蚊出嚟就要條女同佢出街啫， 行街睇戲食飯， 係就係、是、你想有拍拖嘅感覺， shit， 即係你會喺呢個 moment， 你會見到啲男人， 即係人生百態噶咯喎， 真係一樣嘅米可以養百樣嘅人，真係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好奇怪嘅人咯。你上嚟叫雞揾女，點解你會買曬禮物貼錢？是不是哄條女開心？ 其實有時即係睇到啲雜誌介紹，即係唔係介紹咯，喺度訪問翻啲性工嗰啲，其實佢哋都好多呢啲叫恩客咯。 係啊， 係啊。 其實 但係亦都有啲其實調翻轉啦，講翻啲性工作者，咁其實應該會有，唔好話應該啦，我覺得實有咯，有啲人好變態嘅。 係啊， 玩啲好變態嘅，即係譬如你 做咗下除套咯。其實幾多噶？你哇，大佬，我點知你咩病啊？ 係啊係啊。 你三環門，你話你俾錢佢，佢肯嘅話，閣下嘅事，條女嘅事。但係有啲唔係喎，除著下掹咗個套，跟住之後條女知噶嘛，係咪先？咁跟住幫佢帶翻，佢又唔肯嘅時候，即係哇！你特登喺入邊出嘢，哇！我見過一個男人俾，就係俾嗰啲街，即係嗰啲叫。大街啊嘛，打咯，爆曬缸。 你唔可以講大街，你大街即係咩咧？佢咩職位咧？ 馬夫啊，嚇馬夫啊。咁條女有個馬夫帶佢噶嘛。咁啊 call 曬啲人上嚟。 酷刑。 係啊，你冇病啊嘛？但係最緊要你知唔知打到人哋爆曬缸？因為我睇到個場面就係咩咧？企喺張牀上面，著住嗰啲好似嗰啲 red ring 嗰啲啊 ，OK， 好厚噶嘛 ，cat 嗰啲咁嘅嗰啲 死人踩佢啊，係咁踢 踩個頭啊，即係你會見到佢頭先嗰個樣同之後見到個樣， 係啊， 即刻腫咗啊！ 即其實係因為佢可能做做下除套， 除咗套咯，咪就係除咗套，可能即係做咗呢啲，可能但係最後屘只不過為咗500蚊啫喎。最屘嗰條仔肯願意俾翻500蚊嘅時候，就冇事咯呢件事，你明唔明白？ 即都係嗰句咯，錢作怪。 係、啊。 即其實佢唔係嗱個問題就係、是、佢可能你上去嘅時候，你可以話我唔帶套噶嘛。 即係唔會咁樣問嘅。 即先以證明 係咯、 啊，或者可能入去同條女 叫。係啦、啊，係啦、啊，你願唔願意咁樣樣？我俾多幾多錢你咁樣？ 唔願意就 next 咁樣。 係啦、啊，再揾咯。即係咁樣可以係咁噶嘛。但有啲人 咁、如果唔帶套幾多錢啊？ 個個唔同噶喎，條女。 哦，即係佢哋自己入房啲唔知嘅。 梗係啦，呢啲係條女自己代噶嘛，唔使再出嚟同 仲人分。 係啦、啊，唔使出嚟再拆噶嘛。 哦，咁就會母女講俾你知噶啦。 唔會有女講俾你聽嘅，真係唔會有。咁你見呢班人就喺嗰即係嗰幾年裏面你見好多呢啲人，亦都不停同呢啲人傾偈。 喂，咁我又想問啦，咁佢哋嘅即係嗱，我咁樣即係喺我完全冇接觸過呢一類型嘅人嘅情況下咧，咁我想問佢哋會唔會其實可能佢哋嘅人係會好隨和啊？可能好奸詐啊，定係好計算啦、啊？即係其實多數係即你接觸嗰啲啦，係邊啲邊一類型啊？ 其實隨和嘅喎，多都 嚇好正常嘅。 真係點講咧？好天真㗎，不如咁樣講。 天真 係唔係你會見到佢其實係好單純嘅一面啊？ 單純。 佢哋全部係一啲好國內比較窮啲嘅湖南啊，講緊湖南啊、四川嗰啲地方嚟㗎嘛，好多都係。 佢嚟嘅目的都係為咗錢咯。 係啦，其實佢哋 即係可能深圳嗰啲仲 係啊，真係。即係佢哋嘅諗法，你會估唔到會，唉唔緊要啦。嗱，今日我好痛啊，好痛啊，佢可能真係好痛。可以做多幾多個，再賺多幾多錢，翻到去可以點點點點點。咁啊，可能人哋即係，喂，乜你咁蠢㗎？即係可能有陣時傾下，乜你咁蠢㗎？你得咗一句嘅時候，都唔係啊，冇所謂啦咁樣。 你講緊啲乜嘢會講到呢啲咧？可唔可以？我唔係好明啊。 講啲乜嘢？即係可能佢講緊佢香港，可能個馬夫對佢喂，你可唔可以即係點講咧？即係佢哋買嘢咧，都係得嗰條街 嚇，即係佢唔會離得太遠啦、啊。 都係嗰烏蘭街啊， 因為 on call 噶嘛，佢哋都係 都唔係嘅，都有得休息嘅。 唔係即係咁，你旺嘅時間咁，佢哋 on call 噶嘛。 旺嘅時間又唔係得你一條女，即係講真，喺嗰條 你就係如果你行得遠咁，咪冇你份啦，定 睇你喺咪嗰邊報開鐘，報開鐘就會佢哋自己知道邊啲女開工噶嘛。 嚇！ 唔係所有嘅女都會即係一齊開曬工。 哦， 係啦，就唔係咁，有上下間嘅，因為朝頭早係另一班人嚟嘅，夜晚又係另一班人嚟嘅，係有分間嘅。 O K， 輪班制咯，即係 係啦，會有呢一樣嘢。 咁但係邊啲質素高啲？ 夜晚咯。 夜晚質素高啲，咁會個年齡層分布咧？ 價錢咧係咪日頭會平啲咧？ 其實以前唔會，而家就係咯。 嚇！ 係啊，而家嗰啲晨早嗰啲咧咩套餐啊，係 咯，朝頭早有優惠價㗎嘛。 係啊，以前就唔會嘅，而家就會咯。即系你会见到好多呢啲女仔，哇！佢哋系一个杯面啊，即系嗰只出前嘟嘟嗰啲咧，会比较大碗啲嘅，分三餐食啊，一个面，你会见到佢哋系咁样。 点解身材咁好啦？ 佢哋系 对唔住啊！ 即系佢哋会系觉得，唉，唔好食到咁饱，应该要做嘢开工啊！唉，又或者可能就系、 佢悭钱， 系啦，悭钱。幾蚊一個啊！你明唔明白啊？好貴 啦！咁不如買個出前一丁， 邊有得煮啫？好過啦， 邊有得煮啫？ 好貴喎，叉燒飯 十零蚊，但係真係頂到肚喎。 喂，但係佢講緊幾蚊喎？而家講緊個杯麵係。 係啊，幾蚊食三餐咯，一日咯，食一日咯，總之就係、是。係啊，食食下嘅，你會見到佢做咩啊？ 咁佢點樣落去買嘢咧？ 啊，有人幫你買嘅。 嚇！ 有人 即 係 佢直頭唔出。呢一棟大廈或者唔出嗰條街啦， 因為有啲咧其實係冇身份證噶嘛， 好多都應該冇啦。 咁又唔係，咁佢揸住嗰個係啦，咁有啲可能過一期，你明唔明啊？過一期，但係你仍然係喺香港啊嘛。咁佢哋嗰啲咪 罰錢啫嘛，嗰啲 唔出得街咯，嗰啲就咁你冇理由，喂你好唔抵啦，你無啦啦喺條街度因為買嘢食， 但係其實而家睇唔出噶啦，好多時都 唔係喎，我睇得出噶喎，其實 一眼 因為其實有啲係好。啱啱嚟香港嗰啲佢哋嘅衣着打扮咧，我咪嗱講緊嘅就係離唔開嗰幾條街，嗰幾條街咧其實有啲鋪頭咧就專為呢啲女而設。 係我見過。 係咪啊？ 超性感啊啲衫。 其實大家嗰啲衫嘅模式嘅著法其實係差唔多嘅啫。 點樣為佢哋而設啊？ 嗰幾條街 短裙仔啊嗰啲咯， 係啊，為佢哋而設，即係你有波嘅 ，OK， 咁就 low cut。low cut 或者一個巴托 ，DV 係啦，巴托咁樣，跟住然之後你有腰嘅，咪超短嘅熱褲露腰咯。咁啊你 有美腿嘅， 我見過啲好靚嘅，好靚真係好靚嘅女咧，有樣有身材，皮膚好白嗰啲咧，哇猛裝嚟嘅，知唔知嗰件係？ 哇， 係好靚，真係好靚，真係好靚，堅靚。咁你 係租啊定係點樣㗎？ 買嘅呢啲就咁，但係你買嘅時候，你會大家都知道係嗰幾間㗎啦。去到嘅時候，嗰啲人都知道你哋咩人。 嚇，會幫你揀㗎啦。 係啊， 咦？你嗰度 OK 喎，咁樣嗱，你著呢啲啦，咁樣會啲嘅，會好啲嘅。 個個都係，所以你會見到一模一樣嘅其實。差唔多嘅。 冇乜點樣去留意呢一紮咯，但係我又唔會話好抗拒佢哋咯。 都， 我覺得有。 唔係你，如果住嗰附近，其實真係幾慘。 點慘法咧？ 哇，大佬，你行街，因為佢好近街市噶，好近街市嘅咋。 旺角街市。 係啊，好近嘅咋，其實。 其實我連嗰度係必，即係我真係好少去嗰啲地方啊。 其實即係好近，我講緊可能係十分鐘嘅路程咯，行過去。咁嗰個係叫三角地帶嚟噶嘛？嗰附近係。 我就係知道死亡十字路口 咁個公園啦，公園隔離個大排檔啦，咁嗰啲紅綠燈位啦，咁個山邊咁樣，你會永遠你都會見到一班麻甩佬就企嗰度，但唔係過馬路。 就喺度瞄啊！ 係啦，夾女夾啱嗰條女就跟住嗰條女上樓咯。 嚇！ 咁你好多師奶啊，好多女士啊，咁你喺嗰附近，喂大佬過馬路啫，唔使咁樣俾你夾啊！喂，使唔使跟住我啊？你明唔明白？ 有陣時誤會咗啦， 又好尷尬地，你話我可能又住嗰附近，跟人哋上樓點算啫？真係好彩我未試過咯， 咁你咁男性咁，其實調翻轉，我想問啦，你見過著裙嗰個其實有冇夾中你咧？ 夾中我 係啊，即係你話有個著裙嘅上去啊嘛。 我想見下著裙嘅嫖客啊，真係 係我。 我嗰幾 年裏面第一次見啊 ，OK。係 咯，我接佢嗰個， 但係佢係 幾震撼，我覺得 露腳毛嘅。 即係佢有腳毛。 係啊，因為要穿短裙啊嘛，咁你見到曬啲腳毛，但 係整理下唔該。 上身因為佢係穿一啲即係好斯文嘅套裝嘅襯衫咯。但係你好明顯，你一望啲男人嚟嘅呢個係。嚇！佢個喉骨實在太勁。 你見到淨係見到喉骨都好，見嗰、那個即係逆服癖嘅咧，佢係炒口粉，但係啲須根都爆曬出嚟。 救命啊！ 我挑 點會咁㗎？ 佢炒口粉啊，已經見到。 我想去掹下啲毛先啦、 啊。佢應該掹咯、啊，啲須根係爆曬出嚟。 但係佢呢度呢個位置掹會好痛噶嘛，即係上面嗰陣。 但有啲掹開嘅就 OK 噶嘛。 掹慣佢啦，叫佢。 即係剃乾淨啲咯。如果要做呢一啲， 可能有啲人朝頭早剃 可以普通啲咁。 唔係啊，佢有啲人朝頭早剃完，夜晚都會已經生出嚟噶啦嘛。 幾澎湃，我覺得呢啲男性荷爾蒙真係。 即係佢應該係話佢嘅新陳代謝很好。 哦， 好快回到力， 系咩？咁 你试下啦呢啲， 咁知啊？咁讲啫， 都莫非真系会澎湃啲嘢？ 咩澎湃啲先？ 咩都好啦， 射出嚟啦，澎湃啲啊！ 我要避啊，我要避啊！ 我咧都系嗰句，画画过嗰啲咧，箭靶俾佢，可以送呢度。 150， 但我都有次機會去做。唔係，下次咧呢啲又可以好玩嘅，即係譬如寫曬畫曬啲圈咧，跟住寫曬可以即係寫曬嗰啲口膠錫幾下，奶邊度咁樣嗰啲咧，叫佢寫。 美聲 口膠同埋錫幾多 下。 寫完 都唔使玩 嘅 喎， 我哋玩佢啊嘛。 寫啊嗱， 我都係覺得掟圈係最好玩嘅。 冇玩過掟圈圈啊！真係，我好難揾一啲圈仔去玩呢啲嘅嘢。 有去玩掟汽水樽嘅時候收起幾隻咯， 為咗玩嗰樣嘢咯， 我都想試一下。 冇啊！ 咩其實有嘅，你好少留意啫。 唔知喺邊度買？ 我話啲玩具反斗城應該有。 不如其他聽眾咧，可以幫我留下言，分享一下有冇俾啲女女點樣玩嘅，或者啲女女有冇諗過點玩啲仔仔咯？ 我覺得佢哋如果你咁樣講咧，我驚咧啲聽眾咧係唔會俾啲女女聽咯，你明唔明啊？我覺得佢一聽完之後咧，啲女女封咗你為偶像咧，佢會好痛苦，尤其是冬天嗰陣咯。 咁啊係啊，喂，可以即係幫林留埋言，即係你有冇試過去嫖咯？又或者你身邊 有有嫖噶？我覺得其實講真，喺我的角度係、男人都會去嫖過，一定喎，我覺得 或者知與唔知嘅問題咯，可能就係、 是、即係好奇想知嘅咯。 即係點啊？ 唔係去過，佢去嫖過，話俾你聽冇，你係一路永遠你會唔知情噶嘛？其實呢樣嘢，即係知唔知嘅問題嚟啫。咁但係即係我身邊 唔 係 喎，我覺得而家啲女人唔會話咁 介意， 咁係咯，即係首先唔會咁介意，唔會咁白痴係嘛？佢話冇就冇，你講嘢啊？ 佢話冇你個心諗，佢都話有㗎啦。 係啦，嗱，但係啲男人就會好中意咁講，喂，你都有答案㗎啦，咁你仲問嚟做乜啫？你明唔明啊？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就算佢滾過咁又點？係 啦，過去啊，係 啊，即係你同你一齊之前去嫖過去叫過雞，咁又如何咧？ 過去啦。 個問題係正常啦，咁咯。 係啦，但係即係。 但是你看得開佢的時候，他就會很驚訝咯，唔知點解。 嚇！有咩咁驚訝？唔覺得有需要驚訝？ 會㗎，即係譬如有些男士係即係去嫖過，但係當佢依家女朋友覺得啊冇所謂，一過去即係會好奇怪，咦點解你會唔賣嘅咧咁樣咯？ 哦，唔係㗎，我會訪問㗎。 即係我都會覺得人一世咪一世， 咩都要試下。 都係嗰句啦，幾時揾 app 啊？我哋。 係咯。 即 係 呢句 應該 對你講 啊！唔係啊，個問題你男朋友有冇聽？你男朋友有冇聽？跟住之後，我哋呢句係咪要 cut 咧？ 冇聽咁樣咯。 咁樣咧？如何啊？ 即係我覺得 即係嗰句啦。唔可以俾佢知噶嘛。正如佢叫雞，你都唔即係你唔佢都唔會俾你知。 心照咯， 心照 唔使口講啊！ 喂，你會知嘅咩？ 嚇？ 你會知嘅咩？咩情況啊？喂，其實叫雞其實你係唔會知嘅喎。 是 的， 是咯，他冇乜所謂，我覺得 他講咩你知冇所謂。 唔係啊，就算知同唔知，講真，一個聰明嘅女人可以當咩都唔知㗎。 你其實係咯，需要知道真相啫，係咪先？唔需要咯，我覺得。 但係呢個就係女性嘅 矛盾， 矛盾嚟嘅。 我唔好意思，我冇呢樣。 係，最後尾都冇。 我真係冇啊！ 即係有啲人就會話：，啊，我知道你係，係啲男人係咁噶啦，但係你又要訪問啊，唔係，即係盤咯，會盤。判個判啊！你有冇？究竟有冇？ 嚇判完之後又唔開心，跟住又會發， 真 係，跟住又會發癲嘅話。 係，即係我都會成日都講啦，話哇，係咪應該要好似啲女人啊，即係其他女人咁啊？嚇，係咪應該呢個 moment 我應該要發脾氣啊？嚇，係咪呢啲 moment 我應該真係要有啲女性會做嘅嘢？ 做嘅嘢啊！ 係啦，做出嚟。 發癲啊！喂，揾啲嘢掉下先咁樣咧。 明明想爆樽要爆你樽咁 啊！但其實又唔會有呢，即其實你自己唔會有呢一樣嘢咯，係，因為你都知道就係問咗佢答你嗰個答案究竟係咪真嘅呢，因為你我眼見太多講大話好叻嘅男人， 嗯， 真係好多咁樣同老婆講喂，我遲多半個鐘頭翻屋企，咁嗰 半個鐘頭就係喺嗰度啦， 係咯係咯，去咗嗰度揾食。是不是你不會想到那半個小時你究竟去了哪裡？ 即其實呢有時候有些、女人啦，即是反過來我不聽你這樣說，我都不知道原來一 Q 半個小時而已，即完全是、半個小時沒問題，即其實半個小時可能對於一個女人來說不是一個很多的時間， 是、 即她是不會說想到或者想 不到她另一半會去了偷食咯，這個 小時是啊是啊， 半個鐘， 但其實已經夠曬時間㗎啦。 咪其實五分鐘都夠啦嘛。 其實真係㗎，你睇，即係你嗰半個鐘頭，你又要包括埋沖涼咩？係咪先？俾佢含咧，係咪先？即係你有得 遲下 咧，你有得俾，即係你有得有條女誒、買咗佢三十分鐘嘅時間去做呢一樣嘢，你梗係盡㗎啦。最後尾嗰五分鐘先沖廁㗎啦， 係 咪先？ 嗰度冲唔到厕，唔加钟入厕所冲， 真系我觉得系噶咯。你如果你话而家啲女人，你要咁聪明嘅女人，真系唔会问咁多嘢。 咁寻根究底嘅话，咪简直唔开心。 你而家呢个 moment 开心咪算咯， 都系嘅， 真系噶。 但我就永远都系嗰啲唔聪明嘅女人。 但系你话讲翻嗰啲女女嗰啲姐姐咧。我亦都係好確實係見到一個話過今次係 last 一次嚟香港做呢一樣嘢，我二號都唔會嚟，我要翻過去開鋪頭。咁嗰次因為我已經見咗三次㗎啦，咁嗰次之後我真係冇見過佢。 唔係，其實佢哋有即係嗰啲性工作者，即係大陸嗰啲性工作者，其實係佢哋有機會係有目標去奮鬥㗎。 其實係㗎。他們的目標很明確，是 啊，即是比我們更加清晰咯， 比陀地 比陀 那些靚妹啊， 因為其實是 不是那些靚 妹，那些靚妹其實恃著自己青春而已，你明白嗎？他有時間曬啊嘛， 是啊， 但是問題就是他們，譬如可能你見到陀地除了十五六歲之後還有沒有其他？ 有二十幾歲啦， 二十到幾啊， 我都問的了，那些叫中女 OK？ 哇，二十到問叫中女， 是啊， 所以咁正常咯， 即系因为中女，因为佢哋都出咗嚟一段几长嘅时间， 即系做咗都十年八年噶嘛。 我谂应该都冇十年八年嘅，但系可能都应该都有五年啦，已经系。 吓， 系咪先？ 咁但系我哋冇目标嘅， 我住三四年，我嗰三四年都仲见到佢嘅，咁你谂下。 即係咁，佢哋都係冇目標嘅，即係唔會話揾到一筆錢，跟住收衫，即或者去做翻其他嘢。 通常咧，你會見到一啲咧係生意失敗咗， 嚇！ 即係佢之前就做過呢啲嘢，跟住之後就冇咗嗰筆錢， 嚇！ 俾人呃又好，俾人坤又好啦，再出翻嚟做， 嚇！ 都有㗎， 哦， 都有㗎呢啲人，即係佢覺得呢個方法係令佢建立 最快還到錢呢一樣嘢咯，係嘛？ 都要看得啱先得㗎，廿到蚊嘅咯喎，講真嘅係。 咁佢哋係咪佢哋嘅 market 係咪真係？即係點講？佢哋係咪真 係？首先就係香港嘅男性上到去，絕少揾陀地啊。係 啊。 真係，因為陀地不嬲串嘴。 嚇。 係啦，又冇啊，又係啦，又冇服務，所以佢哋好少揾陀地嘅係。 嚇。 咁你基本上你眼見即係陀地嘅大街可能得嗰三四個，咁但係你北姑嗰啲咧，但係中國嗰啲咧，哇大佬幾廿， 好上啊！ 幾廿個喎，幾廿個大街喎，即係幾廿個唔同嘅個體團體 ，OK， 係咪先？因為好多噶嘛，咁寥寥可數嘅其實。 嗯，咁即係其實揾唔到食噶咯喎。 可以咁講啦。但係咁佢哋拆中就變相高啲咁解啫，啲陀地。 陀地幾多錢啊？嗰陣時 咪都係嗰個價錢，咁但係佢私底下自己真係可以到手嘅錢會多啲咁解。 嗯。 咁嘅咩？ 係啊。 咁我寧願我都唔會帶陀地。 咁佢唔會有雞頭呢一樣嘢啊嘛，佢只不過拆俾馬夫啫嘛。 嚇！ 你明唔明啊？有啲係自己揾人哋帶佢，咁啊有啲人係自己走上嚟啊！我係咩咩排頭㗎，我哋而家有幾多個女啊？可以上嚟，即係可能帶埋嗰兩個，即係嗰幾個女啊。 可能上嚟睇啊嘛， 睇埋啊，可以睇下先啦咁樣。 嗯， 哦有㗎。 喂，咁係咪多唔多人話即係多唔多人即係俄羅斯妹啊？ 我見過幾個咯， 靚唔靚啊？ 多唔即係會唔會多人 call 啲咧咁？ 貴好多喎，$800喎。 咁會咁實有， 又係30分鐘啊。 係啊。 咁實有能力噶嘛？能力者實有噶。 有$800嘅話 ，call 旺角呼蘭街俄羅斯，不如去尖沙咀嗰度，俾多少少錢還掂，我有能力。你明唔明 啊？喂，咁佢好耐冇玩過，要玩下唔得。 你喺嗰啲地方，一啲即係跑，即係所謂高中嘅地方，嗰啲質素係好好多嘅。 高中即係咩？我唔識喎。 高中咧，你有樣，你有身材， 嗯， 你呢兩樣嘢，你起碼你要兼備先咯，係，咁你咪有你有個 potential 去跑高中咯， 嗯， 價錢收貴好多， 幾多？ 就係講緊嗰啲香港嗰啲，唔係即係國內嗰啲，可能講緊係1000多元一次喎， 嗯， 點解你都要350元？ 哦， 係咪先？ 咁但係即係嗰啲反而點講啊？即係。波斯貓其實係唔係冇乜人中意啦，即係冇乜人 溝通唔到佢，因為佢哋唔識講英文噶。 啊係啫嘛。 係啊，唔係我有同佢哋傾過偈，咁我同 簡單英語係 啦，簡單英語佢哋都識咯。咁即係呢啲 moment 我哋叫佢教嗰啲俄羅斯話嘅時候，打 kick 嘅條脷係，係啊，係啊，唔記得啦已經係，即係你會見到佢哋。都係一兩個啫，同埋呢啲都唔多，即係可能得嗰幾個街，即係幾個街會大咁樣啫。 係啊，咁但係咁即係佢哋嘅，即係其實都唔係咁大 market 嘅啫喎，佢哋 唔大㗎， 哦， 唔大㗎。 即係但係如果我係男人，我一定會試一試咁啊。 鬼妹。 係啊。 咁我寧願真係去一啲，起碼識得溝通先啦，溝通唔到根本上。你又唔知邊個位置，你唔識得點樣同條女講話邊個位置舒服啊？ 可能幫住指住個位 ，kiss me， 伸翻埋即係咁 ，kiss my chopstick， 真係可能會係咁樣嘅啫喎。 我哋嘅時間又到啦， 係今集好正經嘅一集嚟嘅都係。 一半 好難得啦，口水都乾埋。 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唔需要話咁歧視佢哋咯。有啲真係噶，到而家都 見到。其實我自己覺得出得嚟做呢個係佢哋嘅即係佢哋嘅工作，係佢哋自己選擇嘅路，佢哋嘅職業。咁佢真係冇犯即係得罪過我哋， 係啊， 唔會踩到你條尾 OK。 同埋個問題係啲仔上去揾佢咯， 係啦。咁你唔牛唔飲水唔敢得牛頭低咁有好多嘢的而且確。 係啊。 咁我覺得，同埋你聽到好多佢嘅背後嘅故事嘅時候，你真係覺得，我知道點解你有咩因由你會出嚟啊，做你一啲嘢啊，你有好多嘢你會個心態係真係唔同咗嘅已經係。你唔會好似我好憎呢啲女啊！ 我又即係我由細到大都冇試過會有啲咁嘅心態咯。 又冇噶喎，真 係。係咯，真未試過好憎佢哋點啊！但係真係身邊有人會係咁嘅，有女士會咁。我話喂，人哋好輕鬆啊！佢話有幾輕鬆啊，瞓喺度，你做啊咁。咁我就會通常我就會串著，即係我一啲啲嘅，我睇下嗰個女係咪好敵視。 嗯。 咁如果佢好敵視咧？咁你知道我都可以好串咁樣，我就話，即係講得咁輕鬆，你去做咯。我點解要去做啊？咁你做咩話人啫？你唔做唔代表人哋唔做得啊？即係我就會咁樣，即係我一時時啦，我就睇心情啦。睇如果我心情嗰日咁啱，可能嗰幾日嘅話，咁就可能會好串啦。串到嗰條女會唔睬我咯。咁佢唔睬我之餘，咁我都係講事實啫，嗰啲嚟嘅。咁佢就吹我唔上嘅有陣時。 即係我覺得啲女性。 他哋出得嚟做，要出埋自己嘅身體，有佢哋嘅自己嘅原因。 係啊， 佢哋嘅故事你哋唔會知道，因為你哋只會睇到眼前嘅嘢。 係啊係啊， 你哋唔需要抨擊佢哋。 係啊，同埋我即係如果我心情好啲嘅時候，我會話皮肉錢好好揾啊，你試下一笨咁樣。係 咯， 即係佢哋就會唔出聲咯。係 啊， 即係我要睇翻嗰個女士嘅 type 咯。 係啊，你唔好以為真係350好好揾啊，但 即係唔好有係啊， 最終得翻係幾十蚊嘅咋。 係啊， 好 cheap 嘅咋，真係。 即係可能其實我覺得調翻轉有陣時候某程度上講得有，即係可能嗰個去抨擊人哋嗰個女士，佢自己根本冇目標過。那些性工作者、 啊、 他自己可能他自己都是混混我的一生，反而那些性工作者他自己有目標去這樣去做、 啊、 即是他的目標其實他只不過想賺夠錢回去、即回去鄉下開店好，或者可能養老怎樣都好，養家好怎樣都，人家有人家的背景，人家有人家的故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生於這個幸福的，即是幸福的時代、嗯、或者你生於一個香即是很幸福的香港，不代表即是不代表这个世界全部人都是这么幸福的，你不可以用你的幸福去抨击人家，人家都不是做错事，这个就是 即是不要将你的快乐建在人家痛苦上面， 是啦，即是不是他直头没有将自己的快乐建在人家痛苦，即是他是怎么说的，损人不利己， 是啊，真的是拿人家的痛苦来做一个话柄， 是啊，我们今次已经又爆了、 啊、OK 好了，拜拜。